第58集，你怎么知道我没人亲？龚应贤白了他一眼， 你一天不平就难受是不是？ 老公，我觉得不错。 他故意笑得很夸张，想掩饰他叫出那两个字时的心悸。龚应贤莫名的有些无措。 行了，吃饭去了。 仁义止住了笑，目光盈盈地看着龚应贤。 OK， 应贤， 那你希望我叫你什么？ 别叫小人，别叫老人，其他随你。那要不然直接叫名字吧。 好吧。 龚应贤也学着仁义那一字一顿的郑重的口吻说：“ 仁义。” 两人相视一笑。吃完饭，邱岩和龚应贤回了分局，打算加班审嫌疑人。仁义还有半天假，决定回家找他爸爸，顺便把齐潇求他帮忙的事儿给办了。如果来得及，就去一趟总队查资料。路上，仁义给北钢中队的队长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帮忙把消防审核的时间提前点，对方爽快地答应了。仁义把这个消息告诉齐潇后，齐潇发来一张颇为挑逗的诱惑的照片，配文字：“ 谢谢哥。” 仁义笑了笑，回了个不客气。到了家，仁义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里面传来高亢的歌声。他打开门一看，见任向荣正跟着电视里的抗战片一起唱歌。他应该不叫唱歌，而是用力的吼，没什么音调，所以听起来格外刺耳。 老人，老人，别喊了。 任毅捂住耳朵叫道。保姆从厨房走了出来，耳朵里塞着卫生纸，朝他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他一看对方的表情，就知道他爸现在是发病的状态。任向荣就像是故意跟他们作对一样，扯着嗓子吼，一见仁义吼得更来劲儿，还手脚并用地拍打着轮椅。保姆用嘴型问仁义要不要在家吃饭。仁义看着他爸爸的样子，只觉得心中疲倦不堪，他犹豫着想走，又犹豫着想留下。保姆朝他招了招手，让他进厨房。两人进厨房关上门，保姆苦笑道：“ 好了半天了，应该也快累了。”“ 啊，辛苦你了。”“ 没事儿。那个任队长，我上次跟你说让你找的新的保姆，你找了没有啊？” 任毅早把这事儿忙忘了。“ 我马上开始找。” 哦，过年呢，我跟我老公就回老家了，这也就俩月了，你抓点紧啊。 仁义点点头，还是留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任向荣果然不喊了，但吃饭的时候也没老实。这个病的一大症状就是发病时无穷无尽的折腾折磨身边的人，找到现在这个靠谱的保姆实在是不容易。仁义一想到要换人，头都大了。吃完饭，任向荣累了，早早的就睡觉了。仁义见今天什么也没法问了，干脆回了中队，径直去找曲阳波。 不是还有半天假吗？ 我爸今天不太好，他睡着了，我就出来了。 仁义揉了揉酸胀的眉心，有的时候在那个家待着只剩下窒息一般的难受。 要不要送医院？ 没什么用，他也不愿意去医院，就随他心意待在家吧。 哎， 曲阳波看着仁义疲倦的眉眼，只剩下叹息。 对了，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。 怎么了？ 如果是很多年前的消防档案，一般会收集到总队还是留在中队啊？还是像现在这样都有备档？ 分情况吧。多少年前啊？ 18年前。 那么久？你要干什么呀？ 哎，我一会儿再解释，你先回答我。 18年前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档，备档不像我们这么简单。而且这么长时间了，组织结构变动可是很大的。如果那个中队没有被拆分或者合并过，应该还是在中队吧？啊，这个真不好说。你要查什么呀？ 你帮我个忙，我想找18年前宝生化工厂爆炸的消防档案。 不是，你要那个做什么？ 其实我答应了别人不能说。哎呀，兄弟，帮个忙吧，很重要。 咦，跟供应险有关吧？ 嗯， 好吧，我帮你问问啊。 还有，半年之后公家的失火案， 到底什么情况？ 别投了，别问，也别告诉别人，就是帮我，行吗？ 你欠我一个人情。 我欠你一个人情。 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仁义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听着他爸语气如常地与自己说话，他心里踏实了几分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早上出操的时候，他们顶着干冷的风跑了几圈，感觉面皮发紧，嘴唇都要裂开了。晨训结束后，他们聚在食堂等着开饭，仁义拿出一罐凡士林涂嘴唇，边抹边抱怨： 哎呀，这天也太干了。 任队，你这姿势太娘了，还行不行了？ 我嘴唇都裂开了，多影响吃饭的胃口啊，还管什么娘不娘的。 仁义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。 哎呦，这东西不好用。 怎么不好用啊？我嘴唇干都涂这个。 仁义用手指蹭了一把油乎乎的嘴唇，皱了皱眉： 什么都比不上爱情的滋润。 孙定义撅起嘴，陶醉地朝空气亲了两下。高格做事要揍他，孙定义嬉笑着换了个座位。 仁队，真的？哎，你涂这玩意儿，不如找个人亲嘴儿。 把这孙子给我拖出去，挂云梯上，我看行。 几个战士一拥而上，仁义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，随口道： 切，你怎么知道我没人亲 啊？ 屋子里瞬间安静了，众人眼巴巴地看着仁义。 哇，仁队，你这两天干嘛去了？哎，我说，你最近老请假，是不是谈恋爱去了？ 仁义想起了夜深人静时那个秘密的吻，那个吻又轻盈又柔软，不带任何欲念，与他所尝试过的或诱惑或澎湃的吻都不一样，相较之下简直是清汤寡水，可却让他怦然心动，回味无穷，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。如果不是刚刚经历，他都不会相信自己会为了一个前吻悸动好几天。 我成天忙着照顾你们这群不省心的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 你照顾还是我照顾啊？哇，神队的反应真的不对劲儿哎。 孙定义双目放光地看着仁义。 哎，你是不是真的谈恋爱了？咱们关系这么好，说实话嘛。 没有就是没有。哎，你们这么闲，下午是不是想增加训练？ 你老拿这个吓唬我们，你这是逃避问题。 我觉得至少是有心上人了吧。 一直在旁边安静听着的李萨突然来了一句： 婷婷，我们萨姐都这么说了，女人的直觉最准了。 曲阳波露出意味深长的笑，仁义的眼前不可抑制地浮现了龚应贤的脸。他虽然心虚，但面上装得很好。 就你们？ 哎呦，马上就要吃饭了呀。 虽然嘴上抱怨，但他们脚下的动作可没停，以最快的速度下了楼，在车库集合。